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诸位班长、诸位法师、诸位居士啊，晚上好。我们今晚就继续谈法念处里面的五取蕴，还有十二处。请大家再翻到经文，翻到法念处的五取蕴，这是226页。五取蕴啊，第二小段的人，请大家一起诵：不次诸比丘，比丘安住于法，随观诸法，即依五取蕴，随观诸法。又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于法？依五取蕴，随观诸法。于此诸比丘，比丘了知，此是色，只是色生起或色生起之因，只是色坏灭或色坏灭之因，只是受，只是受生起或受生起之因，只是受坏灭或受坏灭之因，只是想，只是想生起或想生起之因，只是想坏灭或想坏灭之因，只是行，只是行生起或行生起之因，或行坏灭之因，只是事，只是事生起或事生起之因，只是事或事坏灭之因。如是他安住于法，随观内法，或安住于法，随观外法，或安住于法，随观内外法。他安住于法，随观身法，或安住于法，随观灭法，或安住于法，随观生灭法。或他借力起唯有法的正念，如此建立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贪疑和爱与邪见无所依而住，他亦不自着无取蕴世间任何事物。如是安住于法，依无取蕴，随观诸法。这个无取蕴啊，这个题目里面，我们有看到的两个字，当然是三个字了。五是很直接啦，就是五种啊，一二三四五的五。这个还有这个是取，跟这个蕴啊。这个取在巴利文叫做乌帕丹纳，的意思就是抓紧不放的意思啊。所以这个蕴呢，里面就是在巴利文叫做堪达，堪达的意思就是集合在一起。那我们来解释这个取先，就是乌帕丹纳。取这里指就是强烈的这个喝爱，还有这个欲望啊。欲望又可分成两个不同的这个层次啊。就是比较低的层次，就是欲望没这么强的时候，我们称为这个贪爱。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去关照它，让这个贪爱继续的发展下去，继续的增强下去的时候， 啊，这个欲望就变成强烈了。这个时候呢，就变成直取，就是要达到，要拿到。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想要而已，啊，就是贪爱想要。再进一步呢，就是要得到了，啊，这个是直取，就是抓住不放。所以这里乌帕达那就是的意思，抓紧不放，只是心里的抓住不放，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抓住我们对那个事情和爱的一个对象的这个执着，就是抓紧那个我们想要的那个东西，那个对象抓住不放，就是取的意思。取也可以分为有两种，这个取，第一就是欲取，欲望的欲，还有见取，意见的见，看见的见，见取两种。欲取就是欲望啊，就是比较容易解释，就是说，比如说你看到一样漂亮的东西啊，你很想要得到它，很想要买它啊。比如说你现在看到这里有盏灯啊，这盏灯看到啊很漂亮，第一眼你看到很漂亮，第二眼呢你再看呢，如果这盏灯放在我家里的，就也是很漂亮。再看一下呢，你说这盏灯如果放在我家里的客厅的一个茶几上面，哇，那整个客厅呢都会深色不少，更加好看。然后再看一眼呢，说啊，如果人家来呢，我家呢啊就上趟啊，你看我的家的布置的多么好。然后再看呢，就会觉得什么呢？在打主意了，我如何的得到这盏灯啊？就到处去打听这盏灯哪里买的啊，哪里卖的啊，多少钱？或者是贵的话呢，就想到啊，我现在呢那个银行存折里面有多少钱啊，够不够买这盏灯呢？啊，如果没得卖的话，那手工做了怎么办？啊，就是到处打听是谁做的啊，然后去通过关系啦，好看看啊，可不可以跟我做一张啊，让我放在家里呀，啊，是不是啊？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贪，一看到喜欢啊，这个看到漂亮的东西，贪的升起了。然后呢，如果我们不如实的去关照它的话呢，这个贪就慢慢转，越转越大，转到变成一种呢，直取，抓取不放，非要这盏灯不可了。如果没有这盏灯的话呢，好像那个晚上人就看不到东西了，已经看不到了，所以非有这盏灯不可啊！这个什么抓取的啊？那个是一个，只是随便拿一个例子啊。所以这个称为欲取啊，这欲望。声音也是一样啊，啊，一首歌曲听那个声音啊，那个曲子很好听啊，然后去到处打听啊，这首歌在哪里买得到，哦，这个就是要拥有它，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对象也是啦，包括我们执着的一些对象啊，包括人也是一样啊，啊，这个是欲取。另外一个见取正邪，就是这里指就是对事情有邪见，啊，有不正确的这个认知，所谓这个欲取啊，这个见取就是说佛陀说，啊，诸行无常，无非是苦。可是呢，我们就把一切的事情都认为呢是恒常的，就是永远不变的，而且呢，我可以永远的拥有它的，就是称为这个见取，就是见解上面的错误，而产生这个执着。这个运啊，刚才谈到的这个运，就是指聚集，集合在一起，或者是聚集的意思。所以这里呢，五蕴就是聚集了五样东西，就是第一个就是色，色就是在巴利文叫做 rupa。第二个受，就是 vedana。第三个想，就是 sanya。第四个行 sankara。还有第五个是 vijnana。这五个就是色、受、想、行、识，所有这个世间的一切东西都是由这五蕴所组合而成的。 那天我们也有提到啦，就是因为所有世间的一切山河大地一切东西都是不外是物质或者是心，有生命的生命物的就包括了身与心，没有生命的就是包括这个色。如果生命就是有色受想行识五蕴都记住了，如果没有生命的只有这个色，像这些房子啊汽车啦、我们是种种用具啊，这个是色蕴。这个蕴也指它有包含了以下种种的这个特性，就是蕴本身呢，它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内外出西等等的这个区别，被称为这个蕴。就好比说这个我们的这个身体是不是有过去的，有现在的，有未来的，有内外出息的，所以这个我们色身也是五蕴的一种。然后我们先来简单的解释这个五蕴里面第一个色蕴，现在来说就是物质，以现在的那个名词来说就是物质啦。所以这个除了我们的精神或者我们心之外呢，我们的身体是属于色法，整个外在的世界，山树啊湖啊汽车啦、房子啊，都属于这个色蕴。第二个就是受蕴，那你受是指内心的各种这个感受，又在强调是苦受、乐受、舍受三种这个感受。当我们身体感到舒服的时候，你感觉到这个快乐的时候，是身体的快乐还是心里的快乐？心里的快乐啊，奶奶。好了，如果有时候比如说这里天气突然间温度下降了，就很冷，感到受身体的苦，冷的时候身体很不舒服吗？这里很冷啊，这个你觉得很苦啊，很苦啊，这个呢也是心的这个苦。对，所以这个虽然外缘是在我们的身体，可是那感受是在我们的内心。所以这个是属于这个受，是属于心理的一个特质。下一个就是想蕴，就是三呀。想的意思不是我们平时我们用的，像我想这个东西，我想那个东西的想。这里的想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的特性是认知一样东西，它有认知的功能，这是它的这个特性或者它的特征。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一个记号，就是那下一次我们再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什么。好比说你看到这朵花，这个盆栽这个插花，它的花是什么色呢？这花是什么色？黄色。我们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花叫做黄色呢？是因为我们有想蕴。当你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比如说小孩子他看到这个花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叫黄色。对不对？比如说婴儿啊，小孩子看到，他也看到花，可是他不知道这个就是黄色，这个叫红色。之后呢，看到时候人家告诉他，这个叫黄色啊，这个红色啊。下次他再看到这个时候，他知道这个是黄花，这个是红花。所以我们的想蕴的这个作用就是这样，在心里面做一个记号。在论里面呢，他给一个例子，就是好比这个木匠当要割这个木的时候，他用那个笔把所需要的那个形状给画出来。所以他在割那个木的时候，他知道哪一部分需要保留，哪一部分需要去掉。所以这个画的这个图就是那个记号，就是想蕴，就是我们内心做的这个记号。那以后 我们也说过了，心，我们的心只是觉知一样东西而已，他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他不知道这个是黄色，心只是看到这个，他不知道是黄色，这个是想运的作用。我们的想运有时候是正确的，有时候是不正确的，就是看我们的这个累积的这个习气啦，我们的这个这个我们的智慧方面啊等等，都能够影响到这个想运的这个正确或者是不正确。色受想行啊，这个行那是桑卡拉，行是属于这个心所啊。你记得我们在谈这个心念处的时候，说到心念处就包括了心与这个心所，所以这一课我们谈论的这个五取运，五取运是法念处吗？法念处，像昨天我们谈的这个五盖，五盖是属于心法啊，这个五运是属于色法跟心法，因为它的色受想行识的色是属于色法，然后呢，这个受想行识是属于明法，就是属于心法了。所以这个行运里面，就是有这个表示这个心所，在论里面来说，就是阿毗达摩论来说呢，我们总共有50种这个心所，又加上了受想两个也是行所，所以加起来呢总共是52个心所。到底心所是什么呢？我们也说过，当你观贪的时候，贪是心所，嗔是心所，痴是心所，这个比如说这个信心是心所，还有慧也是心所，正念也是心所的一种啊，所以他们是属于心的一部分。那个四，最后一个是四蕴，四蕴就是为人啊，四蕴我们也说过了，就是它是一个认知的一个作用，它作用是认知啊，可是呢它不知道好不知道坏，它只是认知的觉照而已。那心里面，在这个阿毗达摩论里面有提到，就是总共有89种心，或者是121种这个心啊，大概介绍一下是什么叫做81种心呢？89种就是这个欲界心总共有54种，色界心有15种，无色界心12种，还有触世间心有8种，所以总共加起来是89种。如果我们再细分的话，把那个处世间的八种心又再细分出来，分成了这个以这个五种禅定，五禅来把它细分的话呢，就可再可分出40种处世间的心。所以呢，这个40种处世间心加上了这个欲界的54种，这个色界心15种，无色界中12种，所以总共是121种心。这个是只是一个让你们知道一个常识啊，这个是属于一个论方面的，属于这个比较学术方面的一个研究的。哎，如果不记得也不用紧啊，这个不是很重要。所以在这个五蕴里面，刚才说的就是说的第一个是属于色法，后面四个呢是属于这个心法，那这两个是取跟运加起来，取运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只是单讲五运，而要讲五取运呢？就是因为五取运是因为我们这些五运里面都成为我们抓取的这个对象，会称为这个五取运。这些运里面有些是属于世间的，有些属于处世间的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89种心里面啊，有这个 八十一种是属于这个世间法啦，有八种是属于这个处世间法。所以呢，只有世间法才能够产生这个抓取执着，才能够执取这个八十一种的这个世间法，处世间法不能够抓取。所以这个你无法以这个执着来抓取这个处世间法的这个心。所以现在我们讲这个取蕴，就是说抓取这种世间法。以此诸比丘，比丘了知，只是色，只是色生起或色生起之因，只是色坏灭或色坏灭之因。这个就是好像我们平时在练习的时候，你观照腹部的上以下，这个呼吸就是属于色法嘛，对不对？呼吸是我们的身体啊，所以身体属于这个色蕴里面的一种啊。当你了知这个呼吸的这个腹部的上的当下就没有下，就是下的当下就没有那个上，对不对？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上的时候，你了知只是色的升起，然后呢，然后你也知道它升起是因，升起是什么因呢？它升起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无明，无明加上呢，因为我们呼吸上下就是靠这个身体嘛，这个身体如何来的呢？就是因为我们所造的业。为什么我们有业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无明，有这个恶爱，因为这个恶爱的贪爱的关系，所以呢就造种种的这个业，这种业就使我们有这一个今生的这个身体，所以你有这个身体，所以你有这个腹部的上下，或者有这个呼吸，所以这个就是色生起之因。只是色坏灭或色坏灭之因，就是当你观察到腹部的上之后灭了，然后呢下就开始来了。所以看你看到这个上灭了之后，这个就是它的色之坏灭，就是没有了，被这个下来取代了。你会如何知道这个色坏灭之因呢？因为你可以在从这里你发现到，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无明，就没有这个恶爱，如果没有恶爱的话呢，就不会造业，也不会造种种抓取的这个业嘛。你没有这个业的话呢，我们就没有这个身体，你没有这个身体的话呢，你就没有这个呼吸，也没有这个腹部的上与下。在这里提到了有两种观，当你观腹部的上与下的时候，这个是直观，记得吗？直观直切观到，当你想到了这个我有这个呼吸上下，是我有这个身体，对不对？这身体是因为过去业报这个业力所造成的，而且无明啊等等，这个是内比观。所以这个在观照的时候，这个内比观就是说不是叫我们刻意的去观想，就是说当你观照这个身上下上下很仔细的时候，它有一个这种念头会升起来，这种也属于一种智慧，这种内比，而不是叫你刻意的去思维它，这个就不对了，这个不是观了，这个是思维的。但是有些在这个期间练习的时候，有些禅修者也有这样的体验，当你观你的腹部上下的时候，观到腹部的一些变化，或者提起上下放下脚步的一些变化的时候，你会在脑里面会闪出一些就是闪出一些你的一些体验，你会发现哦，原来呢这个这样的上下呢变化是这样的，那我的脚步伸起来看到一连续三秒呢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好像叫内比观这样。 类比观就是当你的直观成熟的时候，不是不是，内就是种类的内，种类的比较的比，类比观是刚才说的是当你的直观成熟了，看到一切的这个比如说上下都很微细了，里面的变化都很微细了，有时候也看到它之中的生灭生灭生灭之后，你这个变成好像你体验到它的道理，原来看到它的法相原来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内比观。我们继续再谈这个受蕴，只是受升起或受升起之因，只是受坏灭或受坏灭之因。当我们观照这个受的时候，就是此是受或者此是色，这个意思是你观照的时候明确的知道这个是感受，而不是心念，而不是杂念，而不是幻想，而不是情绪。比如说此是色，就是你清楚观到这个就是腹部的上下，这个是色身，很确定很清楚的，没有这个困扰。你说在观的时候我们要当知这个是乐受，这个是苦受，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是乐受，这个是苦受，这个时候你是观什么呢？受念处，对不对？这个又跟法理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在观知道这只是受而不是其他的，这个就是转成法念处，它是很微细的。现在只是看着说解释不精的解说，现在只是一个理论方面，当你在实修的时候就心里面都不要把它细分成这样，只是当下觉照。那如何知道这个受升起之因？比如说苦受，当你观照的时候，这个是苦受，你觉照了这个是苦受，这个时候你会知道，再继续观的话呢，你看到它为什么有苦受呢？比如说你观脚痛的时候，这个有苦受，观到这个苦受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有苦受，是因为有苦，身体有苦，是因为你现在脚在痛，现在你脚在痛，所以你有苦受，那你苦受的升起是因为你脚痛，就是说它升起是因为有受，苦受升起因为当下你有苦。有时候包括我们的刚才说是我们色身 的苦啊，有时候我们是心的苦，比如说当你那个悲哀的时候，悲伤的时候，是内心的苦，内心的苦，因为这个内心的苦而引发内心的苦受，所以这个苦受本，这个受本身是心理的一个作用，有时它的对象是物质，就是我们的色身，有时它的对象是我们的心，另外一个心，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生气、悲伤、焦虑，是心的一个作用，对不对？会因为这个心的作用而产生另外一个心的感受，明白吗？会不会听得很乱？所以它的对象就是说，是身体物质色欲，也可能是我们的心理的作用，我们的心的其他的一个活动，这个会明白吧？不会乱吧？啊！你刚才在给那个例子啦，比如说你悲哀的个例子，悲哀是你的，是痛苦吗？苦受吗？那悲哀是，悲哀是你的心还是你的身体？心啊，悲哀升起的时候，你觉知这个是苦受，苦受是心嘛，对不对？所以它的对象是另外一个心，明白吗？另外一个心的作用。如果不明白，再想想看，你在临睡之前再去想想看。此是受坏或受坏灭或者受坏灭之因，就是 那你观，比如说这个痛的时候，脚痛的时候，观到痛消失了，痛消失之后就没有苦受了，对不对？哎，直到现在我没有这个苦受了，那你也知道是说这个叫做苦，这个是受坏灭，而且受坏灭之因呢，是因为没有这个苦了，没有这个痛了，所以就没有这个苦受了，这是它是灭的这个因。现在这个想运，只是想升起或想升起之因，只是想坏灭或想坏灭之因。接下来这个想运的话，包括这个行运就不容易观察，不像色跟受这么直接。刚才讲的两个例子，色就很知道啦，如你的腹部的上下，或者呼吸，或者你的身体的动作，或者比如说静心的时候，立刻就可以觉得到。受也是很容易啊，那个苦受、乐受、舍受三种很直接的啊。这个想方面呢，就不容易觉察得到了，只是有时候分辨不出，对，不容易看得到。除非呢，就是说你对这个理论方面，比如说这个论方面，或者是阿毗达摩论方面，有这个一个程度的一个认识，才能够知道。但观的时候就是说，当你内心有这个想运升起，我们知道刚才说那个想运的升起就是做那个记号嘛，记忆起来啊，就是做个记号，记忆说下一次的话再遇到的话我知道这个叫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你观的话，你察觉你心里面内心有这样的功能，正在做这样的功能，这样的作用，做记号的内心做这个记号作用，这个时候你觉察就知道这个是想升起。那想升起是意义是什么呢？是因为同样的这个想运生在哪里呢？生在我们的五蕴之身。有五蕴之身是为什么呢？是为过去的业所造成的。就是过去因为我们有无明啊，有喝爱，所以造成种种的行为，所以造成了我们今生有这个身体啊，所以这个是想运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有，就说是有这个想运存在的。那想灭坏灭或想坏灭之因，就是当你观察到那个心这个做记号的这功能作用消失之后，你知道这个想这个已经坏灭了，已经没有了。然后你再以这个内里观，再去思考啊，知道哦，原来呢。这个想运消失了，是因为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身体，就没有这个想运。这个是同样的，以这个直观，以这个内底观，只是行升起或行升起之因，只是行坏灭或行坏灭之因。这里这个行啊，就是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心所啦。所以这里有是所谓的这个，当你观察的时候，比如说观察这个愤怒的时候，就知道有愤怒，就比如说愤怒或者是无聊或者是昏沉的时候，当你觉照的时候，认出它是心所之一，心行之一，所以知道只是行，那是。行升起之因是什么呢？同样的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啦，这个身体，所以就有这个行运。当你观察到这个昏沉、无聊或者愤怒消失之后啊，知道这个行所心行已经消灭了、灭去了。然后同样的，通观内底观也知道，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身体，就没有这个行运。还有接下来就是四，只是升起或是升起之因，只是坏灭或是坏灭之因。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是，是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我们当我们的眼睛、眼根接触色尘的时候，当你要看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要产生什么呢？眼识。 要有眼视才可以看到东西啊。如果你没有眼视的话，看得到吗？看不到啊。比如说有时候你睁开眼睛，你不注意那东西，你也看不到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比如说你的眼睛不是好讲，就讲我们的耳朵，就是好像那天给的例子，比如说你在看那本书看得很入神的时候，旁边有人说话，你的耳朵没问题啊，操作正常啊，人家说话也有这个声音啊，为什么你听不到这个他们说话的感觉，不到他们在说话呢？因为你当下没有耳识，耳识不具足的话你都听不到，是不是？反正我们那天我们说的就是时常给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问你啊，你现在坐在桌垫，那个桌垫软的是硬的啊，现在是软的，可是刚才你坐了整个小时了， 你知道软的是硬的吗？不知道，因为你没有视，触没那个触的视，那你不知道。那现在呢，你问了，你产生那个视，所以你就感觉到坐下去的感觉是软的。所以你要有觉照，知道那个所接触的外景的话，就要有这个视的作用。所以这里讲的这个视，就是包括了这个眼视、耳视、鼻视、舌视、身视跟意视。在佛陀解释那个五取蕴，在法轮处如何观这个五取蕴啊，佛陀呢并非是要我们刻意的把心安住在这个五蕴上面去，只是不是啊，大家说不是刻意的去分析这个是什么蕴，这个什么作用啊，而是说刚好你在观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的时候，发现有这样功能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是五蕴，这是它的功能，而不是去刻意的去把它找出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谈的第一段，上半段就是五取蕴。还有问题吗？这个关于五取蕴的方面。因为可能五蕴对大家也是蛮熟悉的了，时常都是闭起眼睛就可以背得出来，像受想行识。可能有时候对那个想跟行还不是说很清楚。我们现在接着去看那个十二处，就是六内入处与六外入处，就是227页。因为还有过了今晚还有两堂课，这两堂课呢我们要讲完这个七觉知还有四圣谛。227页起诵，不知诸比丘，比丘安住于法，随观诸法，即依六内入处与六外入处，随观诸法。又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于法？依六内入处与六外入处，随观诸法。以此诸比丘，比丘了知眼根，了知色尘，了知缘起二者而生起的结，他亦了知未生之结生起之因，了知已生之结断除之因，了知已断除之结未来不生起之因，他了知耳根，了知身尘，了知缘起二者而生起的结，他亦了知未生之结生起之因， 了知以身之结断除之因，了知以断除之结未来不生起之因，安了知鼻根，了知相成，了知缘起二者而生起的结，安亦了知未生之结生起之因，了知以身之结断除之因，了知以断除之结未来不生起之因，他了知舌根，了知未成，了知缘起二者而生起的结，他亦了知未生之结生起之因，了知以身之结断除之因，了结以断绝生起之因，他了知生根，了知促成，了知缘起二者而生起的结，他亦了知未生之结生起之因，了知以生之结断除之因，了知以断除之结未来不生起之因，他了知一根，了知法尘，了知缘起二者而生起的结，亦了知未来生起之因，了知以生之结断除之因，了知以断除之结未来不生起之因，如是他安住于法，随观内法，或安住于法，随观外法，或安住于法，随观内外法，他安住于法，随观自他，注意法随观，随观生灭法，或一起唯有法的正念，如此建立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贪疑和爱与邪见无所依而住，他亦不执着无取蕴世间任何事物。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法，依六内入处与六外入处随观诸法。这里提到了六内入处、六外入处。六内入处指的是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因为在我们的身里面、身上，所以这个指是内。外呢是指色、声、香、味、触、法，就是六尘。这个称为这个十二处，就是呢，这个六根是对这个六尘嘛，所以看他说就是眼根对色尘，这个眼根就是称为这个入处。因为你要看到东西要靠这个眼睛啊，有这个眼睛看到眼睛了，然后看到东西才分成生这个眼识啊，对不对？如果呢你再细分的话，这个眼根、色尘、眼识、耳根、声尘、这个耳识，全部加起来的什么呢？十八界称为啊。所以这三者不可缺一，所以你要看到一样东西的话呢，要具足的三样东西。那有些就是另外有一种解释，就是说你要看一样东西的话，还有具足很多的这个缘。比如说，比如你要看一样东西的话，你要看你刚才说你要看这盆花，你要看到这盆花，第一，你要有正常的眼睛。操作正常的眼睛，第二就是要有这个目标，这个对象就是这盆花，第三就是要有注意力，跟那个注意力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视，还有多一个条件是什么呢？你需要到观线，观线 如果你逝者缺一的话，你看得到吗？比如说这个现在关的灯黑漆漆的，这个风花在这里，你眼睛没问题，你眼视，因为你根本看不到嘛，你不产生这个眼视，所以也不可也看不到东西，或者根本就没有这盆花在这里，你怎么看你看不到这盆花。所以这个就是刚才说是这个三者，眼根、色尘、眼识，都是要互相依据，互相依据而升起的，还有这个关系。以此诸比丘，比丘了知眼根，了知色尘，了知缘此二者而生起的结。结就是什么呢？这里是烦恼结，身体种种烦恼。就好比说刚才我们给同样的例子，比如说当你看到一样漂亮的东西的时候，就是眼根看到漂亮的东西，就是色尘，色尘产生眼识，眼识之后产生什么？第二个就是贪着，漂亮的东西我们就要贪取它，这个是一个烦恼结，贪。看到不漂亮的东西，不喜欢东西，我们产生嗔，这个是另外一个结，烦恼结里面一种嗔。所以烦恼里面总共分成十个结，就是贪嗔慢，还有这个邪见、疑、借进取见、有爱、坚令，还有就是这个无明，就是总共有十个结。那我们可以稍微解释一下，第一个就是贪，贪就是比较普遍的，是他们有说过了，不需要再解释，就是贪着的东西要拥有，拥为己有的，这个是贪。第二个嗔，就是看到、听到、遇到、想到、吃到不喜欢东西，内心不高兴，这个是嗔。第三是慢，慢就是那个走路很慢的那个慢啊，慢就是意思就是功高我慢啊，就是认为我比其他人殊胜、超越，这个叫做慢。还有这个是第四个结，就是邪见。邪见就是说这个颠倒妄想啊，把这个执着这个常认我净啊，把无常的看作是常的啊，无我看作是我的，这个苦的看作是乐的啊，这个不净的看作是净的，这个是邪见呢。第五就是怀疑。疑就是怀疑，这个就是怀疑这个因果，就是因果啦，怀疑这个业力是否真的是我们做什么就有这个业力的这个跟随吗？是我们真的要为我们所造的种种的行为而负这个后果吗？那个种种就是一个怀疑。第六就是戒进取见，戒进取见就是指一些执着一些，比如说一些仪式啊，或者是礼仪啊，以为呢这种仪式或者是一些礼仪啊，能够使我们得到这个解脱的，就是执着这种，就是称为这个戒进取戒啊。就好比说，在古代的时候，在佛陀的时候啊，就是那些修苦行的啦，我们上次也说到了，就是他们认为呢，他们现在的这个苦是因为呢过去世所造的业而累积的，所以我们这个这一生的生命呢才有苦跟乐，所以在这一生里面呢要尽快的要把过去世所造的业给它消掉，所以就在身上呢做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苦行，认为这样刻意制造这些苦呢就能够把过去世的一些业障给消掉。然后有些就是，所以他们就有些是模仿的是狗的生活方式，狗的行为生活方式就是照做，好像狗的吃东西，狗吃什么他们吃什么， 过什么生活他们就什么生活，就以为这样呢就能够，他们就能够解脱，这个是见进取见。第七个就是七种结，就是有爱，有就是有没有的有，因为有爱是指这个对未来的一种一种执着，来生的一种执着，就是想要说就说来生我要升到欲界天里面，或者是色界天里面去做天人，或者当那个梵天啊，去享那个天福，这种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升到天上做天人，享受种种天上的这个享受啊，这个称为有爱。你这种在现在也是有这样的啊，也是有这样的信仰的啊，不要说是以前佛陀时代，现在也是，其实很多宗教都有这样的信仰的。还有第八个节就是妒忌，妒忌就是妒忌他人的这个财产，或者是他人的这个成功。那这个劫就是妒忌劫，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别人所拥有的感到非常的不满，就是他看到别人成就的时候呢，他感到妒忌，他不希望别人有这个成就，能够或者是拥有某样东西，比如说不喜欢看到别人拥有的财富比较好，生活比较好，健康比较好，这个他不喜欢看到产生这个妒忌。他的现起是什么呢？他的现起是因为别人的财产或者别人所拥有的而感到这个厌恶。他的静因是因为那是别人的财产，所以这个妒忌的对象是别人的财产或是别人所拥有的。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时常在练习的时候，不管做什么我们都要称什么杀毒杀毒杀毒啊，杀毒是这个是水洗啊，这个水洗的作用就是要对治我们的这个妒忌的心，就是当我们看到别人做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赞叹他们。所以在三多佛教里面就以这个杀毒杀毒去善哉善哉善哉，赞叹别人的这个所得到这个成绩，或者这个他的成功，或者他拥有的，从这个培养这个习惯呢，就能够慢慢的帮助我们去除我们内心的这个妒忌。妒忌身体刚才是说，不喜欢别人比他好，或者比他拥有更多，就是不喜欢看到别人比他更加的成功。就是第八个节，第九个节就是坚定，就是坚是那个坚贪的坚，令是吝啬的令，就是一个文一个口。这个坚定的意思就是把自己的财物或者财产或者自己拥有的把它藏起来，就是不喜欢跟别人分享它这些。包括了就是说我们修这个实心观，其中一个也是帮助去除这个，因为我们实心观的时候要与人分享我们的快乐嘛，对不对？这个坚定就是不要跟人家分享他所拥有的东西。这个坚定它的现起是什么呢？躲避逃避，就是把刚才说就是把你拥有的藏起来，不要被别人看到，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现起。那他的精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我的财产，我的东西，跟刚才那个妒忌不一样，妒忌是因为是别人的东西，所以因此而产生这个妒忌。现在这个坚贪是因为这个是我的东西，我不要跟人家分享，我要把它藏起来，这个是坚定他产生的这个精英。 这个戒令跟那个吝啬不一样。吝啬呢，如果在论来方面来呢，他就把这两个戒令与吝啬给不同的解释。这个吝啬是属于贪，源于贪方面。这个妒忌与这个戒令呢，就是属于嗔，还有这嗔的这个成分在里面。那也不是，也不等于说，如果人家要求我，要让我索取一样东西，如果我不给他的话呢，那我就是坚定，可不可以这么说呢？所以他刚才说这个坚定的意义就是说，不要跟人家分享我拥有的东西，我把东西藏起来，不愿意跟人家分享。如果是说有人跟你索取一样东西，你不给他，那这个算不算是坚定呢？为什么不算呢？你不是不要跟人家分吗？你拥有啊。这个算不算是坚定呢？这个看情况，就是说坚定本身它有这个嗔在内。但是说呢，这个与这个妒忌一样，属于嗔的一种。这就是有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佛陀时代，有一位比丘啊，就故意的要找一位比丘尼的麻烦，故意想要捉弄他，就去了他那边，向这个比丘尼要求要他的这个内衣，一个男人要个女人内衣的什么啊？当然不是来穿啊，而是想要捉弄他，让他这个出丑。可是呢，他不知道这个比丘尼是一位阿罗汉。当然，这个比丘向他索取的时候，这个比丘尼当然不同意啦。就是说，这个内衣我不可以给你，因为它是我唯一的一件。那你看，阿罗汉本身已经断了这个坚定，这个十劫里面的一个劫嘛，对不对？阿罗汉是把这些烦恼劫都断掉了吗？如果这样说的话，那这个阿罗汉不是还没有断这个烦恼吗？这样说，这个不是，因为呢，他这个是不是他不要给，而是这个是他只有他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是唯一的一件内衣，他不可以给他，而且呢，他也知道这个比丘的动机是要他出丑，是要捉弄他，让他出丑。可是这个比丘都不罢休啊，一定要他给他的内衣，所以呢，这个比丘尼也没办法了。可是这个比丘尼呢，也是所有比丘尼里面的神通第一的，所以他以这个神通变一下，他的内衣就跑出来了。他也不会暴露身体的任何部分，所以这个虽然他有给他，可是之前他也不给他吗？后来是熬他不过，就给他咯。所以这个呢，这个坚定本身不是说人家要跟你说起什么东西你都一定要给他，那就是看你的当时候的这个情况。刚才说他只有一个他一件呢，没有啦，就是啊，所以他有钱不给，这个他不给不是因为他不要跟人家分享，就是看他的这个性质。那第十个劫就是无明，这个无明就是上面那九劫，九个烦恼劫里面都有这个无明的存在。那欲了之，以生之劫断除之因；那欲了之，以断除之劫未来不生起之因。这两段呢，就是说已经证到了至少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就是断了这个烦恼不再生起来了。这十种烦恼可以分成由四种果位来断除。那第一种果位出果就是须陀环。须陀环断了什么呢？我们在那天也说断了这个戒禁取戒疑 啊，还有这个是身见呐、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对出果来说，就是断了邪见，邪见就是身见，或者是萨迦眼见，然后第五个结就是疑，还有第六个结戒进取见，还有就是第八与第九就是断掉了这个妒忌，就是出果的圣者已经断了这个妒忌了，有妒忌，还有这个坚定也断掉了。那二果支那含都断掉什么呢？都断掉了第一节跟第二节，就是粗的贪与粗的嗔，细的还没有断，只断了这个粗的贪这个嗔的，这个是二果。三果呢，就是斯陀含，不是那个阿那含，那含呢就断了比较细的贪与这个嗔，一直达到这个四果的时候，就断了第三个，就是慢，就是断了。还有就是第七个有爱，因为有爱是说执着于升到天上去享福嘛，阿罗汉呢已经超出了这个三界了，就在轮回了，所以呢爱连这个和爱升到这个欲界天、色界天或者无色界天的欲望都没有了。还有就是断除了这个无明，总共就是通过了这个四种果位而断除十种烦恼结。今天就谈了这两段，就是五取蕴还有十二处。我们说明天我们将会继续谈这个七觉支，七觉支可能会比较长一点，还有七觉支里面如何升起七觉支的种种方法。 想请问禅师，就是佛教界就是有对于那个修苦恨可以消业这种想法是很盛行的，就是 佛教界， 对，尤其大乘佛教很多都是修苦恨消业。 有什么苦恨？ 就是比如说苦恨，比如说做一些粗重的劳力啊的波事啊，然后可以消业，是这种观念是正确的吗？还有就是像我们在禅坐当中啊，有种种那种身体疼痛什么苦受之类，这也算是在修苦恨吗？是否也可以消业？ 消业障，当你做了一样事情的时候，就是业障，就是善恶，就是有业，所谓业包括了善与恶嘛，对不对？善恶两个业，两种业是不可以互相的掺在一起，不可以说是我到了恶啊，现在呢我到善啊，就把它冲淡了，这个恶业就没有掉了，那不是这样的。那个业力的这个运作啊，就是善恶它是分得很清楚。为什么说我们说这个，刚才我们前几课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这个每一尊佛的教法，就是教导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啊，是诸佛教。对不对？七佛功记里面呢、也有说，或者是你看那个法句经里面的183句里面也是有这个同样的啊。每尊佛会怎么这么笑？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样的话跟这个，如果不可以把这个所造的恶业啊给它消掉的话，那如何的解脱呢？就是好像那天所说的是，他只能够什么呢？如果我们不断的去造那个善业的话，善的业的力量就强大，所以就暂时的把我们的这个恶业给压下去，所以恶业就不能够没有机会升起来啊。所以在这段期间呢，我们就赶快修解脱啊。当你解脱之后呢，这个恶业就无从的抱在你身上了。这个是那个修这个解脱的，它这个解脱这个原理啦。所以这个它是，所以你说的那个恶业不可能是 你从其他东西把这个给它消掉。如果说比如说你说做一些劳作啦，比如说做一个去那些寺院做帮助这个一些义工志工，或者到一些慈善机构老人院医院去做志工啊，这等等，这些叫什么？做善，对不对？善的业吗？善的行为啊，这种布施啊，这个善的，就是说你不断造善的时候，就什么呢？刚才说就是感应到这个善的缘，感应到善的因而结善的果，这个时候就是把恶的暂时把它压下去，让你赶快修行，赶快解脱，而不是说你做了这些善的行为，就把以前的恶业给消掉了。你讲吗？啊，而且那天也说过，有些业它是这样的，有时间性的。它那时间如果过了时间呢，它没机会升起来的话，它的这个业有时候慢慢慢慢的消失掉，有些都不会消失，看那个哪一种业。所以刚才所说的这个，有他们解释的是说啊，你做这个好像刚才说这个劳动啊这些，可是劳动你不算是苦行嘛？对，这怎么算是苦行啊？对，这刚才他们这样讲也是有这个道理，只是说没有说的那么直截了当，那么明白啊。只是你这样的话呢，就是刚才说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在造善业咯，善业的话你就能够暂时的把你的恶给让它不会升起来。那另外一种，另外一个什么？ 我们在禅修的时候，也是因为借由这样子，所以累积很多善法，所以业也是跟刚刚禅师讲的一样，就是善业就是把那个就暂恶业就不会暂时不会升起，也是同样。 因为禅修的时候属于善业，但你禅修的时候就是当下就是没有烦恼啦，没无贪无嗔无痴啊，这个属于是善业的。啊，这个那在禅修的过程中啊，你会发现那个比如说种种的不舒服、身体痛啊这些等等，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过去业，刚才所说的有一个身体，就是过去所造的业，所以呢今生有这个身体，所以我们就是从这里我们就是知道啊，就是不要有这个再有以后的这种苦受，这种苦了，所以你就从这个身体，利用这个身体来修，来做这个解脱，就是观这个身体，了解身体，不执着这个身体，而断除了种种这个抓取，而没有这个有，啊，没有这个有的话呢，就没有来世，你从那个十二意里面就能够了解到了。所以这个在你观的时候，观痛的也不属于这个是苦行，所以这两种呢都不算是苦行。就是我们这个有这个身体，就是有这样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个是苦集灭道里面的苦地，来了之。 请问那什么样情况才算苦行？ 就是刻意的制造一些苦出来，刻意的去制造那个苦，就好像我们刚才解释的啊，就是以前在印度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修苦行呢？就是因为有这个观念啊，就是刚才我们解释，就是他认为就是因为过去的业而造成这个身，现在这身，所以这身呢他就有种种的这个快乐不快乐啊，所以他要制造，刻意的去制造种种让身体受苦的行为，以为这样就能够把过去世所造的恶业给它消除掉，赶快消除掉，那这一生呢就能够从苦中给解脱出来，故意去制造那种种的痛啊。这好像前几天我们也有举例了一些苦行的例子啊，比如说在印度的时候，有些就故意的不穿衣服就蹲在那个火的旁边，烤到整身红红的啊，有些就是跳在那个冰冷的水里面，那有些就是站在太阳底下眼睛看到太阳，或者是就是一只脚站立着长时间， 或者有些就握在一些很尖的尖锐的东西的上面，这种种就是所谓这个才是苦行。或者好像你看这个佛陀的时候，他在行菩萨做菩萨的时候，不是有经过六年的苦行吗？对不对？啊，而且一天只吃一粒那个麦啊，再抽到那个象，那就说把皮包骨那个象一下吗？啊，这个就是苦行，这个是刻意制造出来的。现在我们看到观我们身体的这个，不是刻意制造出来，这个不算是苦行。我们身体本身就有这样的苦啊，比如说坐久了脚痛，这个苦就是有这个生老病死的苦，这个是它的实相。身体的本来的实相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不算是苦行。我们观照它，只是去了知它，了知我们这个身体有这样的问题的存在。 请问一下禅师哈，刚有谈到说那个出国断的什么邪见、妒忌这些，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用功哈，才会达到出国的阶段？ 达到出果之前，就是同样的，因为达到出果一定要用这个四念处的方法啊。达到出果之前，就是还有经过了这个对各方面的这个，我们那天说有16个阶制，就是在论里面来把细分的16段的这个智慧，内观智慧。对，在同样的，你在观察，因为你不断在观察的时候，你的体验越来越深，智慧慢慢增长啊，每个智慧增长你都看到了一些法的一些实相。所以一直到了第14个阶制的时候，就产生了这个道字，道心的道，道字，道字一升起的那一刹那，道字只升起那么一刹那而已啊，一刹那的升起都能够把这三种烦恼给摧毁掉。摧毁掉的时候，然后一刹那升起，这个三个烦恼都没有了。然后接下来这个果智的升起，果智就是说你体验到涅槃的快乐。这种涅槃不是说涅槃有很多很多个层次的涅槃，有出果的涅槃，就是说当时你的内心少了这三个烦恼，就是少了这个身见疑戒取戒进取见，这个烦恼的时候，你的内心会清凉会快乐啊。就像说你现在有十个烦恼，你少了三个烦恼，当然感到比较舒服一点嘛，对不对？所以感到那种心安快乐，就是这个，就是第15个，就是果智啊。果智之后，接下来第16个就是审查智，审查智就是这个时候，你就在观我断了什么烦恼，知道哦，我断了三种烦恼，在观还有什么烦恼没有断，就还剩下了的七个结还没有断。所以知道了当下就证得出，而且知道看到这个烦恼断了，不再生起来了，确实知道不再会生起来了。 那禅师就是一直在这个四念处下功夫就对了。 对对对，四念处的方法其实是简单，就是从你初学者一直到你的这个解脱或者成佛，方法都是一样，只是智慧上不同，是智慧每一个层次的增加提升，那个智慧一直到你解脱为止，还是一样关照你的身心。 谢谢禅师。 请问禅师，那个刚刚禅师所讲的那个类比观啊，那类比观这样子会不会是一种概念？ 不是，刚才是说类比观不是通过思维，思维就是一个概念。 那像我们在行禅还是观物部的时候，那也是有知者知解那种感觉啊。 就是说这个类比观是从你的直观成熟之后，这个是直观，也只是观照，比如说这直观是直接观你的这个精行的过程啊，就是觉照了每一个细节，知道清清楚楚啊。比如说你在观定心的时候，你发现到哦，原来这一切都是由这个身心的生灭一连串而造成的啊，没有一个我在那边走啊。现在你发现啊，没有，从你观察到 身心一连串生灭，然后到哦，原来呢这一切都没有一个我的，只是一个一连串的身心的生灭的时候，啊，这个就是升起的这种智慧。 一般都是像走路那种，就是有那种感觉啊，就是有那种感觉，有那种思想， 就是内心好像是有一个，它有一个答案会生出来，会起一个答案给你。这个不是通过你的去思，刻意去想它，去思维它，它是就是说，最主要区别就是，不是以思维的方式，以智慧成熟的时候所出现的，这种也是智慧的一种啊。就像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十六戒智里面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名色分别智。就是刚才说的，给那个例子是这个脚步提起的。这个时候，行者看到哦，这个一切的都是无我的啊，看到同时你也看到，我是没有我在走路的，是身心的，他人也是跟我一样的。这个是内比观，它是在心里面一刹那升起的，自然而然升起来。 那观生灭也是这样子吗？ 是啊，体验的啊，这个是无常、恐怖、我也是。好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 沙土沙土沙土。